妙语群。很多人很喜欢看的电影《花样年华》当中，梁朝伟倾诉秘密的树洞就在这里。而在很多人喜欢安吉丽娜·朱莉的那部影片《古墓丽影》当中，安吉丽娜·朱莉藏身的神殿也在这里。有很多的大师级的人物经常来到这里，比如说他们会有14次来回寻美之地。这里呢是柬埔寨的第二大城市，也是柬埔寨历史文化的都城，它的名字是两个字，各位可以猜一猜它到底是哪里。有这样的一段话是描述这里的：此地庙宇之宏伟，远胜古希腊罗马遗留给我们的一切。这个时候各位，我们走出森森的吴哥庙宇，重返人间，刹那间就仿佛来到了灿烂文明的朵朵蛮荒当中。来这里旅行，你的心会静下来，音乐会躁动起来。感到口渴，不妨喝一杯啤酒吧，周传雄啤酒泡泡。 说我睡不着，想对你说的话嘴里苦涩翻搅，想对你说的话像羊碎的胃药，有话想说想想就好，想打电话给你环境有一点吵，想打电话给你时间还是太早，想打电话给你怕你稍微无聊，想要看你想到疯掉，想你写来的信字迹十分潦草，想你写来的信情绪十分浮躁，想你写来的信看我按捺不了，有话想说写信就好，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很明了，想写封信给你写成气象报告，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拿啤酒泡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烧，想拿啤酒泡泡，酒精也燃烧不了，发烧伤脑，啤酒泡泡，酒精也燃烧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空虚的啤酒泡泡。情绪十分浮躁，想你写来的信可我按捺不了，有话想说写信就好，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很明了，想写封信给你写成气象报告，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拿啤酒泡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烧，想啤酒泡泡，酒精也燃烧不了、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拿啤酒泡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烧，想拿啤酒泡泡，酒精也燃烧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 啤酒的味道那么丰富，啤酒泡泡喝起来那么的纯棉。 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拿啤酒泡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烧，想拿啤酒泡泡，酒精也燃烧不了，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拿泡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烧，想拿啤酒泡泡，酒精也燃烧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 小刚、周传雄在2000年的时候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啤酒泡泡》。那位先生咽一下口水哈，开车的路上不要掺啤酒。确实，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了很多很多我们在喝啤酒时候的快乐，在享受人生时候的一些种种的情绪上的快乐。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柬埔寨，而去往的这个城市呢，很多朋友都有去过，确实很美的一个地方，两个字就是暹粒，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猜对。上周全球领先的旅游平台猫途鹰公布了2018年旅行者之选酒店榜单，获奖酒店呢是根据猫途鹰全球上亿名的旅行者在过去一年内提交的酒店点评和评分计算得出的，而其中呢，我们今天要去往的柬埔寨暹粒就获得了全球最佳酒店这样的一个称号。当然，住酒店都是次要的，暹粒呢，这里是吴哥古迹所在地，也是柬埔寨国家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地，在这里可以说传颂着几千年来的动人故事，讲述着几个世纪以来高棉民族曾经混乱、鼎盛、延展、衰败的种种历史故事。不像柬埔寨首都金边的喧嚣，暹粒看起来是安静祥和的。各位，我们漫步在洒满青苔的石雕上，看着隐藏在热带雨林当中斑驳的断壁残垣，历史的庄重感会让你对这座安静而不起眼的小城市变得肃然起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很多的故事，然后我们会感慨，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遗忘了很多事情。但是遗忘真的不是我们的专长，所以接下来在这首歌曲当中，让我们尽情的去回忆起很多美好的故事吧。来到舒服的一个地方，自己的身体也舒展下来了，独善其身。 眼睛在忙着看风景，嘴巴想念着甜品，这双耳朵只想保持安静，头发在枕着他自己，呼吸在挑剔空气，这个脑袋直到何时为虚， 独善其身，我们跟随田馥甄一起释放了自己。不光他在享受，我们也享受游曳在他的旋律当中。这首歌曲当中的假音、气音、滑音可以说都是非常有杀伤力的。有朋友说，哎，不好意思，我只有一天的游览时间，那么在西安地怎么玩比较好呢？当然有办法了。策划推荐各位可以从世界独有和规模最大的历史遗迹吴哥窟，然后呢到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古墓丽影的拍摄地塔普伦寺，去游览著名的吴哥考古公园内的寺庙群，探索这里神秘的遗址。去游览吴哥窟什么时候最好呢？早起。早起游览吴哥窟可以让各位避开人头攒动的人群，可以从东边的长堤寺庙进入。吴哥窟一天都处在繁忙的节奏当中，当然我们也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如此繁忙，因为它确实很壮观很雄伟。但是清晨呢，是探索和欣赏这一古迹和世界级浮雕最静谧的时间。这个浮雕呢，也是印度教的神话和苏利耶达摩二世历史的象征。在这里拍照，你可以感受到很多很多不曾感到的一些东西，而这样的过程呢，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发现。这首歌曲很有意思，来自于一个你可能不太熟悉的乐团，他们乐团的名字呢叫做那我懂你意思了。这首歌曲遗忘不是我们的专长。 遥远，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梦想的世界。拖着我的明天，又该怎么去改变？他们说忘掉吧，他们说忘掉吧，说出了忘记。他要爱到有什么办法？那就让酒精畅快的消灭这个城市吧，而那美丽的记忆。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带上音乐去旅行，在旅途当中呢，我们也可以邂逅一下最新发生的一些新鲜事情。玩累了当然也要看一下视频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第52届超级碗中场秀当中， Justin Timberlake 进行了非常棒的现场表演。旅途当中也不能错过这样的盛事哟。 got to be ready. You don't understand. Right now you're a young man. You're gonna have to stand for something. Beautiful boy, got it from your mama. Damn, she look good. You might get a sister by the time you get the picture. If you want a woman this good, gotta clear your system. And it's alright if you need to cry. You got my permission. You can do anything in the world if you listen like a young man. Sit down, let me tell you how it's supposed to be. How they told me, say, young man, if you wanna make God smile, make plans. You got to be ready. You don't understand. Right now you're a young man. Was a young man, yeah. Sit down, let me tell you how it's supposed to be. How they told me, say, young man, if you wanna make God smile, make plans, you got to be ready. You don't understand, right now you're a young man, yeah. But you gon' have to stand for something. Someday somebody's gonna break your heart in two. Somebody's heart, that's what we do. One day I'll be gone soon, but right now I'm home. No, you'll never be alone. Maybe someday you'll be talking to your own young man, yeah. You know your daddy's so proud of you, a little young man. Mama just can't get enough of you, a little young man, yeah. You know your daddy's so proud of you, my little young man, yeah. I said, young man, sit down, let me tell you how it's supposed to be. How they told me, said, young man, if you wanna make God smile, make plans, you got to be ready. You don't understand, right now you're a young man. You're gonna have to stand. 可爱的声音真的是来自于现实当中的声音哦，是来自于 Justin Timberlake 自己孩子的声音。除了在超级晚上的精彩表演之外呢，2月2号的时候 Justin Timberlake 的全新专辑 Man of the Woods 是正式的发出了。这张新专辑呢，可以说是 Timberlake 出道以来最具野心的作品了，因为呢，他真的是多元搜集到了各类丰富的音源，从美国传统的摇滚之声坠入到了现代的风格，所以整张专辑听起来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丰富和先进。当然我们要说一下创作灵感，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 Justin Timberlake 对于儿子娇妻的爱，还有呢也是回顾了自己从以前的小男孩一度走上现在事业地位的过程，身为父亲和丈夫的角色经历了人生的转变，满载着无限的惊喜和感谢，都在这一张专辑当中进行了逐一的呈现。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Young Man》。哎呀，旅行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的身体也会不自觉地变年轻起来。现在已经日落了，日落时分我们坐上热气球，俯瞰着大片的稻田和村庄，俯瞰着八孔寺，遥望着远处被太阳照耀的闪闪发亮的洞里萨湖。如果你是第一次坐热气球的话，在坐热气球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自己的心情经历了种种的变化。回看的时候会觉得，哎，那些变化好有趣，是旅行当中难得的记忆。 久未放晴的天空依旧留着你的笑容，却无法掩埋迁就。

被誉为中国版灌篮高手、篮球版流星花园的《青春二十四秒》定档3月23号公映。影片由纪刚执导，黄俊杰、魏晚秋等主演，还邀请到罗家英、余佳、张美娥等人加盟。由国际动画协会主办的第45届动画安妮奖公布获奖名单，皮克斯制作《寻梦环游记》拿下最佳动画长片、最佳导演等11个奖项，在所有入围的奖项中胜出，几乎包揽了动画电影类的所有奖项。有奥斯卡风向标之称的第70届美国导演工会奖正式揭晓，《水形物语》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获得最佳长片导演奖，奥斯卡大奖有望十拿九稳。乔丹·皮尔凭《逃出绝命镇》获最佳处女作导演。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直到我站在看着你一个人，直到爱就发生在这一刻，你知道我将会让你 be my girl， 必须爱我的坏。 敢不敢来自于 罗志祥2003年的专辑 Showtime 当中的一首歌曲。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正在旅行路上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我们去往的呢是柬埔寨的暹粒，很多朋友也是去过这里哈。下面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真的要问一下各位，你敢不敢去？顺便也问一下，你敢不敢关注一下泽华的微博？泽华是我。好了，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吴哥寺。吴哥寺呢是分为三层的，一层比一层高，每一层呢都有回廊环绕。当然，每一层各位都可以看到史诗般的壁画。吴哥寺里还有随处可见造型不一的女神像。在吴哥窟的最顶层呢，寓意着天堂。过去只有圣僧和国王可以爬上这一层。这里的台阶呀，非常非常的陡峭，和地面呈80度角。想象一下80度角，你是怎么样爬上去？并且每一级台阶呢，只能容纳成年人的半个脚掌。据说在曾经的那个时期呢，即便是国王也只能靠自己的手脚并用去爬上去。曾经有一对法国夫妇来到吴哥游玩，女孩呢不幸从这最高一层的台阶坠落而亡，悲痛万分的男孩呢在这一面的台阶，就在另外一面的这个阶梯上建造了扶手。这个扶手从此呢被称为是爱情天梯。今天呢虽然景区已经为游客搭建出了非常安全的扶梯，但是这个爱情天梯至今仍然保留在了这里。所以很多情侣会来到这样的爱情扶梯当中去说一些誓言，拍一些照片，说一些彼此甜蜜的话。走在吴哥寺当中，也许在某一个角落，你会捕捉到石缝当中留存着的一个古老的瞬间。 我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面对面看着彼此拒绝事物，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我不喜欢你和别人发生的是最暧昧最不明的隐藏，面对面看着彼此假装真诚是最可怕最恶心的释然。 我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面对面看着彼此咀嚼食物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我不喜欢你和别人发生的是最暧昧最不明的隐藏。娃娃魏如萱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你呀你呀，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利用了一年的时间去写出来的。歌曲当中呢，我们听到的咿呀咿呀的那些我们听不太懂的像外星语一样的段落的唱白，其实他想表达的就是我们日常对话当中的诶、喂、嗯、哦，种种的情绪自己去体会。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给大家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传说呢，暹罗人进攻吴哥，然后呢大肆的屠城，这个时候可以见到的是满城的尸体堆积。由于天气炎热，在这里又发生了大瘟疫，国都呢也就南迁到了金边。而这里曾经诞生了伟大文明的吴哥，连同那些恢宏的庙宇，最终都被人遗忘，成为了一个蔓草丛生的空城。当然这只是传说，吴哥为什么被遗弃至今依然是没有定论的。这个文明呢甚至没有什么流传开来的文字记载，只有中国元朝的周达观曾经写过一本唯一详细记录了吴哥王朝风土人情的著作，这本著作呢叫做《真腊风土记》。后来啊，这本著作被法国的一个人翻译了，然后呢，这个人看到之后，终于又在1860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淹没在历史中的王朝。500多年后的今天，全世界都在帮助柬埔寨去维护重建吴哥的寺庙。每个国家呢好像都认领了寺庙去进行修建保护，暹粒呢也终于又重新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地方。在这里旅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古老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一种融合，我们可以在巴肯山去守望日落，日出日落花谢花开，就像一个文明的诞生一样，繁荣衰败灭亡都在这里一一的展开来。 看见你在我眼前，不去猜想我们隔多远，当我夜幕中准备，只想让沉默的能开解，在不同的遭遇里，我发现你的瞬间有种不可言说的温柔直觉，在有心的深夜消失之前触摸你的脸，我情愿这是幻觉，也不愿是种告别。 事，怎么还有你的样子被保留？整个拥抱，好让我不至于太潦倒。时间过一分一秒，还是觉得相遇太美好。在不同的遭遇里，我发现你的瞬间有种不可言说的温柔直觉。当乌云的蓝色渐渐显现着无边境界，我始终等待再见，只不愿再也不见。已经忘了的名字，就在这座寂静心事，怎么还有你的样子？想形容你的句子，关于你所有心事，依然能记得存续。那一刻是你地址，忘了你的名字，就在这座寂静心事，怎么还有你的样子？我始终等待再见，只不愿再也不见。真的忘了你的名字，是在那座寂静心事，一直还有你的样子被保留。 郭顶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保留》，美好的记忆保留下来，旅行当中的所有的那些画面能保留多少就保留多少吧。通常呢，旅行者参观吴哥古迹的旅行会分为三天，小圈一天，大圈一天，外圈一天。外圈的行程呢，往往会被安排在最后一天，因为这个时候的我们呢，已经看过了恢宏的吴哥窟，也看过了高棉的微笑，在被称为第一次吴哥的巴肯寺上也看过了漂亮的日落。在外圈这一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吴哥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女王宫，可以说可以邂逅原始神秘的崩密裂废墟。在暹粒旅行，你会找到很多很多自己不同时候的样子。